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成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就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北京时间的16点02分，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畅销书作家赵民，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哈，跟职场相关的一些事儿和情商相关的一些事儿哈。那一会儿呢，我们就来揭晓今天的主题。当然，我们是一个既可以听又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可以收听 FM 98.2之外呢，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现场直播的情况了。那今天呢，还是首先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那今天的女神麻辣烫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消息哈，这个女神们呢都非常的关注男神，那么明天电影心理罪将会上映了，李易峰扮演的方木哈是天赋异禀，往往在案发现场的脑洞大开，利用心理画像在脑中推断出凶手的性别、年龄甚至性格特征哈，他以警队实习生的身份成为刑警队长，就是廖凡扮演的角色的搭档哈，性格火爆的这廖凡呢对这个方木的画像能力不以为然，之后呢就展开了一系列的故事哈。心理罪也是很多女神们正在期待的一部影片了。 四位就是5天前失踪的运动员周荣光， 考虑到治安发生了的因素，至少有1800到2000以上的血液留在体内， 凶手对血液有特殊的偏好，甚至可以说他对鲜血极度渴求， 背后的人是一个还是两个？ 这是他的粮食，是他的最终目的。 他想要饲养血 鱼，我觉得少了点什么。 我也在计算，只会 仇，是什么在束缚着你？命令自己是什么？看特色，有假象就有真相，有反就有正。看穿别人的同时留神，别把自己丢了。有人会因为你的鲁莽而死的。 你要胜一场，你惹凶手都是失败者。 我永远也不会变得跟你。你身上背负了太多无谓的情感， 这就是你的世界。 是为了天才而天才，为了警察而警察。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呢，就是这个电影《心理罪》的一个宣传片段了哈。那么喜欢动作片的女生哈，我觉得也不容错过，也是同样在明天上映的有一部奇幻题材的电影，叫做《鲛珠传》。这个影片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九州 IP 哈，这做成的一部电影，里面呢没有什么背景知识的朋友也可以看得懂，而且这个故事非常的轻松，片中有不少的动作戏，有不少的搞笑的片段，王大陆是承包了不少的笑点哈，还有首次出演打戏的张天爱也是表现得非常不俗。影片的动作指导呢是洪金宝，成龙的同门师弟古宣昭哈，他曾经是担任了《西游降魔篇》还有《美人鱼》等等影片的动作指导。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部影片的一个宣传片。 人鱼大战时期，禹皇屠杀鲛人部落，得到了鲛珠和黄金圆盘，召唤成千上万恐怖的飞魔，一时间生灵涂炭。当鲛珠再次散发光芒时，可以开启天空之眼。 在下山。 知道我是谁？记住，我叫道士。第一眼看你的时候，就深深被你吸引住。咱们别浪费这个空间吧。 道士， 不觉得咱们挺配的吗？ 放眼望去， 你这么会打，心都会飞了。咱们就叫雌雄大斗，这名字更来劲。 帅帅，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电影《鲛珠传》的一个片段了哈。其实呢，有很多的女生也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个大 IP 的电影。不过说起来呢，现在是暑期哈，会有很多的新的同学已经踏入了职场。那么职场中的女生该如何逆袭呢？最近有一部佟大为主演的都市爱情喜剧《人间至味是清欢》，马上在八月中旬哈登陆湖南卫视的金鹰独播剧场。这部剧呢是讲述了在大时代下不同的生活际遇的几个人，他们在追逐爱情啊，还有在这个职场当中的一些故事哈。比如说这个男主人公是个 IT 工程师，还有这个敢爱敢恨的白领安清欢哈，在这个等于说两个人相遇之后算是不打不相识，于是呢就产生了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哈。其实现在呢大家都很关注一些职场的话题，那么到底这个剧会展现一个怎么样的职场画面呢？这个我们也是非常期待的。那马上进入今天的爱情补习社，我们也来讲一讲跟职场相关的话题。 爱情是什么？是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 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请到了畅销书作家赵民哈，我们再次欢迎赵民的出场。 嗯，赵爽好，赵爽好、还有那个电波那头的各位女神们，大家好。 对，这个我们呢已经连续两期节目请男神来做客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哈，就是来讲一讲、从这个男神的角度哈，怎么看待女神的一些爱情啊，还有一些职场方面的一些事情哈。因为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爱情跟事业是分不开的，当然说不能搅到一团哈，但是毕竟说有的时候。然后你要把两个都安排得非常的好，你才能生活得非常的舒服。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关于职场方面哈，尤其是初入职场的这些女神朋友们哈，到底应该解决怎么样的一些难题？当你遇到了一些难题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处理？ 好，我今天试试看哈。 对，这个，哎，其实我知道，赵民是因为之前写出了一本书嘛，是关于情商的。 对。 就你觉得在职场上面是不是情商特别的重要？ 我觉得是能力不够，情商凑吧。 我天哪！ 就是、 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力够了，情商就可以不够了，是吗？ 情商也还是非常重要。其实我觉得情商并不是为了要去取悦别人、讨好别人，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啊、 让自己在职场当中更顺利啊，不要被别人陷害啊，能够如鱼得水啊，能够在职场混得风生水起，能够如自己所愿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其实这是他的主要目的。 怎么说呢，我刚刚听到赵民这么说，我反而觉得职场是一片血雨腥风，非常的可怕哈。因为咱们今天的节目主要是针对一些初入职场的女性朋友，就我觉得初入职场的女性朋友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惑，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一一的跟大家聊一聊哈。我觉得像这些困惑，比如说可能对于一个女孩啊，穿着打扮的太漂亮了，容易这个被人在背地里说一些什么哈。 是是 是。 但如果说太不注意仪容仪表了，有的时候呢又会被人说些什么。有的时候太活泼了呢，哎，可能大家会觉得哎是不是太怎么样了哈。有的时候如果说这个太内向了呢，好像也不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会一一的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哈，这些在职场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困惑。为什么要聊这个话题呢？最近也是有一部热映的电视剧叫做《浪花一朵朵》，讲的是一个实习女记者的一个故事哈。 哎呦，有点意思。 对，咱们先来看一看先来看一看这个的一段宣传片花，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哈。 好好。 通往实习记者云朵，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采访。 我就是那个你说采访采到水里的记者。 一个二百万。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 放手啊，疼啊！ 想让我放手，你先告诉我你冷静了没有？ 这是热聊，千万不要插播广告。 好了，加油加油啊！刚才我们看到的就是《浪花一朵朵》当中的一个片段，这个女主人公一看就是个职场小白兔哈，刚刚进入到职场当中，哦，她还在说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次采访啊，加油加油啊，然后又掉水里了是吧？ 我觉得咱们俩应该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是吧？第一次采访的时候肯定是特别怯啊。 对，哎，而且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个就是男神们哈，第一次刚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还是一 也是有怯生生的， 没错，一定会的，特别是出去采访的时候，面对的都是陌生人嘛，怎么样打开话匣，怎么样让别人说出你想要的东西，其实还是挺难的。 哦， 对， 但我反而觉得就是好像我第一次出去采访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年龄特别小，好像才19岁或20岁吧，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就是这个电视剧播出的平台湖南卫视实习，然后第一次出去也是采访算是名人吧，明星吧，演艺界的，然后我觉得那时候还好，因为你年纪特别小，就你反而觉得自己有一些犯错的资本。就你现在比如说你已经工作 那你心态还挺好的， 对，你差不多工作将近10年了，然后你再出去，你说我再犯一些很低级的错误，我感觉就不被人原谅了。但是之前作为一个初入职场的女性，我觉得还好，就是我没有那么紧张，我觉得犯点错还好吧，你觉得呢？如果你是 年轻人犯错上帝都会原谅吗？ 就是还可以啊，可以被忍受一下是吗？ 对，但是我会觉得犯错得有一个尺度嘛，是吧？如果你明明知道那件事情不好，还硬要去做，那我觉得不就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对、嗯、而且我觉得对于初入职场的这个新人来说啊，会犯很多咱们说那种比较低级一点的错误。我不知道赵林能想起来的那种比较低级的错误都有什么。 特别巧，我昨天正好写了一篇文章、嗯、写的呢就是如何跟上司正确的怼。 嗯， 你知道现在很多90后或者95后、 嗯、 他们真的很厉害啊、 嗯、 就包括像我们公司现在来了很多新来的同事啊、 嗯、 都是90后95后。我会发现他们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嗯、 说话很直接。 嗯， 那我昨天写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个真实的事儿。那我有一个朋友叫小杰， 嗯， 其实不妨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 嗯、 他是他们公司呢，是经常会承办一些这个大型的晚会呀、啊 嗯， 这样演出啊什么的。然后呢，他呢正好是学编导， 嗯， 专业毕业的、嗯，他就负责他们公司的这些晚会的导演。 嗯， 然后呢，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办了一场晚会，请了全国各地特别著名的企业家来参会。 嗯， 小杰特别重视，然后他就彩排，把整个晚会彩排了三遍。当他离这个晚会开始快要三个小时的时候，突然对讲机响了，他说：“小杰，你快来一下，贵宾室、 嗯、 某某银行的李主任在等你。” 嗯， 他当时其实就挺不情愿，但还是去了、 嗯。 去了之后呢，这个李主任开门见山就说：“说这个小杰啊，说我作为你们这次晚会的赞助商，我现在呢跟你们领导也打好招呼了、 嗯， 需要在中间插一个环节，让我们分行的行长上去讲两句话。 嗯， 你看看怎么安排一下。”小杰说：“那好吧，你赞助商不敢得罪。”他说：“你赶紧让那个对接的人来找我，我在现场等他，我们来商量一下这个行长怎么说话，包括他的时间多长。 嗯、 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正工作的交接。” OK， 他回到会场之后，回到晚会现场之后，等了两个小时，那个人一直没有出现。 嗯， 他就毛了，你知道吗？ 嗯、 然后离晚会开始还有40分钟的时候，突然对讲机又响了，还是刚才那个同事说：“小杰导演说那个，我找到那个李主任了，他跟咱们的沈总在后台呢，你方不方便来一下？” 嗯、 然后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呢，沈总见了他之后，慢悠悠的说：“小杰啊，说那个李主任给咱们安排了一个环节，你安排的怎么样了？”一听到这个话，小杰一下子就炸了，你知道吗、 嗯、 说你怎么现在才跟我说这个事儿，就是我等了两个小时，对接人在哪儿，你现在让我怎么安排，对吗？ 嗯， 然后这个沈主任没有想到小杰会用这么激烈的语气跟他说话。 嗯， 面子挂不住了，因为当时是那个李主任也在旁边。 嗯， 然后他就说啊，银行的事务咱们的赞助商对吧，让你安排一个环节你就安排，哪那么多废话呀。 嗯， 一听这个话小杰更急了。 嗯， 当时就拍桌子说：“我在那儿等了两个小时，对接人到现在不来，对吧？你反倒怪到我头上，你们谁爱导演谁导演，我不干了。”然后撂下这个对讲机， 一句狠话 就离开了，真就离开那个会场了。你知道背后还有一台晚会等着他去导演呢，而且马上要开始了。 所以他是哪年的呢？ 所以他其实已经工作有些年头了、 嗯。 后来他就真的因为这个事儿离开了这家公司、 嗯， 因为确实是犯了职场当中的大忌，在、 嗯。 众人面前，在外人面前直接跟自己的上司去这样互怼， 嗯， 而且感情用事，而且最后那台晚会他也丢下不去负责， 嗯， 对吗？所以不论是他自己还是领导还是同事，都认为他应该离开公司。 对，所以其实我倒觉得刚才赵敏讲那个故事当中啊，我觉得他犯的一个最大的忌讳就是自己应该完成的那一个部分没有完成。 没错， 其实我觉得他的最重要的点哈，当然可能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觉得最重要的点不是在于他有没有跟领导去怼这个事儿、 嗯、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有回来就是圆融的余地的。 对， 但是他把一个这么重要的他应该负责好的事情然后给撂挑子了。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就尤其业内人士哈，知道他曾经有过这么一件事儿的话、 嗯、 没有人敢去再去启用他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了。 对， 因为万一那这次有赞助商的问题，那下次有别人的问题，再下次有更多的其他的问题， 是 他说不干就不干了。 对， 那你说这个事情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是大忌讳。 没错， 所以说到跟上司互怼这件事儿哈，其实之前有很多的朋友也关注过一个电影叫做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哈、啊、就这段欢喜冤家就是在刚刚相遇的时候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的交通事故开始互怼了，然后他的上司就各种给他找麻烦哈、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啊。 好，一起来看一下。 嗯， 我的灵感主要是一种全息投影机，它这一秒在希腊，下一秒哥们儿跑去非洲看剩下的。整个婚礼现场沉醉在漫天的星空下。 给你带来个新人。 人。 嗯，王总您好。 您是一个号称史上最强美白面膜，那只能敷15分钟。 我们拿手机没听到。 你看看他那傻白甜那样， 你把这货放在东方那组， 活人能让他东方给憋死吗？ 吓死我吧！ 明天早上拿着辞职报告来办公室找我。 我真应该进队伍。 你可以走，你可以滚蛋， 你可以辞职了。 这个臭变态！ 我叫萧然，很低然低进。 啊，这不是那个小王八吗？ 本小姐好记性， 想法挺大胆的。 加油！有 赶 下过去， 孙大姐，孙大姐给我 走！叫什么叫？插座都没插上呢。 从王茂那儿拿系统是你唯一的选择。 你知道林萧然真实身份是什么？ 好了，这个我们看了一小段哈，就是关于这个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当中的片段，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算是新职场新人吧，就是刚才那个女主角哈，她第一次遇到这男主角的时候是在路上，两个人阴差阳错就打起来了，结果没想到到了单位之后发现这个男的是她的上司，然后她就开始处处找他麻烦，说我给你带来一个新人，然后一下诶，这不是刚才惹了我的那个人吗，就咱们说了怼了他那个人吗，是吧，然后两个人之间就开始互掐哈， 挺好玩，挺好玩， 对，但是电视剧嘛，肯定在互掐之后，最后是有这个爱情作为一个结局跟保底了哈。 对，在职场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拿自己的职业前途做赌注啊， 对， 不要开玩笑 哈。对，这个玩笑其实比较难开哈，像这种怼了上司之后最后还能两个人终成眷属的，我觉得毕竟是少数哈。那这个如果说对于职场新人来说，尤其是女孩，我觉得哈，就是第一次或者说在刚开始进入职场的时候就不小心惹到了前辈啊，不一定是上司，就也许是前辈，那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也不必大惊小怪啊。 嗯， 其实我觉得在大家在心理上要有一个预设的前提， 嗯， 就是我作为在职场混了十几年的老鸟，可以告诉大家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在工作过程当中，跟同事，包括跟前辈，包括跟领导发生一些误会，发生一些摩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 很正常， 大家不必大惊小怪。 嗯， 那我觉得还是要以工作业绩说话。 嗯， 哪怕你有些误会，你可以做一个事后的补救和解释。 嗯， 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而且这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有的时候可能一时的误会，那你可以通过后期的努力来弥补，让别人见识到，哦，你可能当时并不是那个样子，并不是出于诚心嘛。 嗯， 对，我觉得都会求得远，都会求得谅解的。 就是那首歌叫什么？第一次见你不太顺眼啊，还是什么的哈？其实有挺多的，我觉得在职场当中哈，有很多的新人都是会给前辈或者是领导留一个第一印象，但你后来会发现，这些第一印象可能跟日后的接触不大一样。 而且我打断一下，而且我还要觉得，其实第一印象留得太好，其实并不是真的是好事儿。 哎， 会把对方的期待值掉得太高。 对对对， 你就下不来。一旦你表现得不太好，别人就会给你扣分，你知道吗？ 对对对，还真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自然而然正常的去接触身边的每一个人就好。 对，其实刚才说到这个职场新人第一印象啊，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有的时候有一些实习生啊或者新人刚刚来的时候呢，有一些你会觉得他办事儿或者是说话特别的靠谱， 嗯， 所以呢你会很放心的把一些靠谱的事情交给他来做。 对， 但是你会发现真正在这个做事情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真的给你不靠谱，或者是撂挑子， 是的， 或者是临时的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儿，你就会觉得哦，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像一些关键部门呐，涉及公司重大利益的那些部门，如果部门当中有很多新来的员工，委托他单独去完成一些工作的时候，最好部门的主管能有一个二手准备，或者说有所预案，就是以防万一出了问题，该怎么样在短时间之内做好补救工作。 对，我原来是特别放心，会把一些这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交给就刚刚我见面觉得第一印象特别好的职场新人哈，因为尤其是我就咱们做传媒行业，女孩会多一点，然后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特别懂事儿，然后我可能就会交给她。可是在经历过几次就是被那种我认为特别懂事的女孩然后撂了挑子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对于就真正一个在职场上面待的年头比较多的人来说，其实第一印象是重要，但是也没有重要到那样的一个程度。 嗯，没错，我觉得还是 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嘛，就是细水长流啊。 对， 我觉得不要一开始用力过猛，用力过猛到最后让自己很难收场了，而且把别人的期待值掉得太高，自己活着也会比较辛苦一些。 对对， 不如把眼前的事情一点点做好嘛。 对，就还是要做真实的自己，对吧？ 是的。 哎，而且我在这个想啊，就是很多的在工作的新环境当中，有一些女性的职场新人，她的胆子会比较小，会特别不容易破冰。我记得之前也有一个这个我的实习生哈，一个小女孩跟我聊过一个问题，她说我到了一个新环境当中，其实我是一个特别活泼的人，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跟大家伙打招呼，而且她应该是95后了，应该很小了。她说我感觉我说的那些话，很多的这个哥哥姐姐们都不是特别的能理解，然后就说要怎么去破冰比较好。这个赵敏有没有就是一些经验或者是心得呢？ 有的，我个人的建议是单点突破，然后呢以请教工作方法为主要的谈论内容。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到一个陌生的环境，新的环境，首先要注意观察。 嗯， 然后呢所谓单点突破，就是说要找一个人。 嗯， 这个人可能会成为，可能是这个公司当中一个比较活跃的人。 嗯， 你会首先，你最好是首先跟他建立联系。 嗯， 比如说一起创造中午一起吃饭的机会啊。 嗯， 上下班一起回家的机会啊。 嗯， 或者是讨论一个什么样工作内容的这样一个机会，通过它来慢慢的熟悉环境。 嗯， 我觉得不必着急啊，不必说我到了新的工作环境之后一周之内我就把公司上下500多人全部熟悉了，这是不太可能的。 嗯， 对吗？我在原来在咱们台工作了10几年， 嗯， 依然有很多部门的人我不太认识。 对，就是现在依然回来还是要换嘉宾卡。 没错没错， 还是要走正常程序进来 的。是 的， 所以我觉得很正常嘛。然后呢以工作内容为这个请教的主要内容，我觉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不必把生活当中过多的一些东西带入到职场当中来。 嗯， 正常的向你的前辈，向你身边的同事请教，哎，这个工作该怎么完成， 嗯， 这个小的细节该怎么处理，我该注意什么。 嗯， 慢慢的大家就会觉得就跟你有话聊了，话题自然而然就来了。 对， 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要自然就最好，不要刻意啊，不要刻意为了去融入而刻意做什么。 对，所以呢，我觉得刚才赵明说的这段话当中有一个关键的点，就是说要谦虚请教，而且这个谦虚请教不是你没事找事儿， 对 啊，你没事问一问说，哎，姐姐这个眼影啊应该怎么画呀之类的哈。因为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工作性质呢，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咱们毕竟是做媒体的嘛，做主持人的，你问一问这个着装啊或者化妆什么的还行。我有一个妹妹之前说，那个她去到一个公司，然后觉得有一个那个女的前辈特别漂亮，然后她就经常去跟她请教说这个化妆啊或者是怎么什么的怎么弄。后来她就听到别人，就听到这个女前辈在后面抱怨我这个妹妹，就意思说这小姑娘到底什么意思呀，来了之后就一直在问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刚才的话当中有几个关键的词。第一，我觉得是谦虚，就是你很多的事情不明白，你要认真的去请教。我觉得第二个关键词就的确是跟工作相关。 对，一定是跟工作相关，因为你来职场不是干别的嘛。 嗯， 对吧？ 对， 下了班怎么样聊都可以。 对对对，这个跟工作相关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哈。 嗯， 这个别没什么事儿去闲聊。不过说起来呢，我觉得很多的职场啊，有一些公司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欺负新人哈。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片段，然后看看新人的故事哈。 大家好，我是 Gavin， 以后要和大家工作了，如果有什么能够帮到各位的，请尽管开口。 哎 Gavin， 帮我复印一下这个，马上要。 哦，好的。 哎 Gavin， 帮我带份午餐上来。 哎，好嘞。 哎兄弟，替我跟领导请个假 啊。好的好的。 哎哥们儿，帮我统计一下这数据。 哦，好吧。 凯文，昨天报表怎么没交？ 这工作效率， 这工作能力， 哪有那么多活啊？ 这一看就是新人呐。 哎凯文，帮我拿杯咖啡。 哎，我也要一杯。 哎，刚才我们看的那个片段哈，就是可能很多的新人会遇到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各种复印啊打印啊，还有一些极其琐碎以及特别繁杂的事情哈。咱们呢今天就来聊一聊，作为一个职场尤其是女性新人，应该怎么去破冰，应该怎么在这个职场当中哈，能得到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在上半段当中呢，我们也聊了一些关于比如说不小心惹到了前辈呀，或者说这个受到欺负该怎么办 办的一些事儿哈。咱们下半段当中就借着这个视频来继续聊。那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那么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北京时间16:32，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的女神百分百。大家好，我是赵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作为一个初入职场的女性哈，就咱们说职场菜鸟应该怎么应对一些危机。我们也是请到了专门研究情商的畅销书作家赵民，再次欢迎赵民。 Hello， 赵爽 ，Hello，大家好。 哎，这个我觉得刚才啊，咱们在这个上半段的最后呢，看了一个小的片段，就是职场新人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其实刚才是那个一个男孩演的，但我觉得这些问题经常是女孩会特别容易遇到。我不知道男孩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就是一个职场的新人， 我觉得都会，就是只要情面稍微薄一点吧，就是当别人给你这个分派任务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个部门过来的，是吗？给你很多任务，很琐碎的任务， 对 你都得接，你会觉得哎呀算了吧，他们比我来的时间长，我应该夹着尾巴做人，是吧？ 对。 但实际上我觉得作为职场新人来说，这也是职场新人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说去承接一些工作岗位之外的一些任务，这个没问题，说明你对工作很上心很认真，但是最最最重要的是不要因此而忘记了你最该做什么。也就是说，这是职场新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忘记了自己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跑偏了，你知道吗？ 对，你看复印呐、打印呐，然后干了无数事儿，最后说哎你那报表怎么没交啊，结果最后 把最重要最该由你来做的事你没有做好。 对， 对吗？ 对， 别人并不会因为你复印的快而觉得你是一个能干的人，但是恰恰会因为你的报表没做好，会认为你这个人不能干。 对，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有的时候作为职场新人来讲哈，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儿，然后大家就是不一定说哦这个新人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只要哪怕做一个事儿，让大家觉得有点这个过得不去的话呢，大家就会说哎，这你看这小孩新来的怎么这样啊？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这个该怎么解决呀？ 我觉得我先说一下，如果你是新人的话，你该怎么办哈？就别人给你委派了很多任务，你该怎么样去巧妙的拒绝？ 对， 我专门写过这样一篇文章，就是说，首先就是要肯定， 答应别人可以做这件事情，然后告诉别人目前你的现状是什么。 嗯， 比如说，哎，那个亲爱的，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儿， 嗯， 但是现在呢，我手头上堆了很多， 嗯， 如果你不着急的话，我下周帮你办可以吗？ 嗯， 对吧？你一方面没有拒绝别人， 嗯， 同时把自己的难处告诉了对方， 嗯， 那下周别人可能就来不及，那没关系，那我去找别人做好了。 嗯， 同时你也没有得罪身边的同事， 嗯， 对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要一上来就，哎呀，我干不了，你找别人吧，完了。得罪别人了，事儿也没干，然后还得罪别人了， 嗯，但是刚才赵明说那种方式虽然说很委婉哈，就是给算是拒绝了吧，嗯，但如果说比如我是一个职场前辈，我听到你那么拒绝之后，我可能就来，就心里面可能就会想了，说这小孩怎么这么这个不爱干事儿啊，就委派他这么一点事儿，他不是没什么事儿吗，不是还没有正式入职吗，都不肯帮我们干这件事儿，那要正式入职还得了啊，那万一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怎么办呢？ 我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吧， 嗯， 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手忙脚乱手脚并用的情况下， 嗯， 你该推就应该推， 嗯， 那如果你说你现在确实没事可做，跟那傻傻的坐着， 嗯， 那你就帮同事做点事好了， 嗯， 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灵活掌握的尺度， 嗯， 啊，它没有一定之规， 嗯， 完全取决于你到底当时所处的这样一种环境和状态， 嗯， 而且呢也取决于你究竟想在这个环境当中待多久， 嗯， 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公司你可以待五年甚至以上， 嗯， 那就好好干好了， 嗯， 多表现表现， 嗯， 如果你觉得这就是个跳板， 嗯， 干个半年或者是三个月之后你就要走， 嗯， 我觉得那你就不必太过认真嘛， 嗯， 是吧？ 但是我觉得呀，其实对于职场的女性新人来说哈，啊，还有一点，有的时候特别找就是特别活泼的话，特别容易让前辈认为他很急功近利， 嗯， 我不知道赵明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些感受，啊， 我有 啊，比如说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男孩新入职场的时候特别活泼，大家会觉得还可以，比较容易能接受，因为觉得这个男孩特别爱干事儿嘛， 是 因为本身这个咱们说对于男性来说哈，比如体力活啊，换个水啊什么的，如果他是一个新人，然后他努力的去做，大家觉得哎还挺好的，这个叫男生是吧，哎，可是职场的女性哈，啊，这体力活她又干不了，但有的时候如果她特别活泼，比如说这个主动帮大家办很多事儿啊，然后每天买很多东西啊， 嗯， 然后这个给大家伙买咖啡啊什么的，反而有的时候会有人说，嗯，说这个女孩好像还挺急功近利的哈，不知道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嗯，就 你也有这种感觉是不是？ 有，其实我会觉得像现在急功近利是很，我觉得几乎成为了一种社会小风气啊，甚至是职场当中的一种小风气，其实这种现象还蛮普遍的。 嗯， 就是大家都很急躁， 嗯， 希望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获得最大的效益。 嗯， 啊，希望自己的一分付出要获得五分的回报，甚至更大的回报。 嗯， 不太愿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嗯， 这个其实是挺要命的，实际上是在毁了自己的前程。 嗯， 啊，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真是昨天， 嗯， 我亲身经历的一个事儿啊， 嗯。 我们公司现在目前正在打造一些节目。 嗯， 我们有一个老师哈，然后呢，他现在在做一档付费节目。 嗯， 然后呢，正好来了一个新人。 嗯， 这个小伙子刚来公司也就十天左右， 嗯， 然后就跟我们那个老师说老师，我能跟你一起搭档做这档节目吗？ 嗯， 而那个小伙子刚刚大学毕业， 嗯， 而我们这个老师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 嗯， 就是他着急到这种程度，他特别想出名， 嗯， 特别想挣名利， 对， 就是， 或者说特别想证明自己吧。 我觉得太着急了，而且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你是想要不劳而获， 嗯， 想要窃取别人的光环， 嗯， 对吗？ 其实他也许没有想这么多，他只是觉得，哎，我觉得这还挺适合我的。尤其现在很多九五后的孩子哈，他很愿意去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 嗯， 他可能仅仅就是觉得，我觉得这还挺适合我的，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但是在职场上很多人不会这么想。 嗯， 我给你举把这个例子放大哈， 嗯， 假如说这个老师是吴亦凡， 嗯， 李易峰这样的明星， 嗯， OK， 他请了一个助手。助手跟他说，哎，李易峰老师，我能跟你一起打场戏吗？ 嗯嗯， 是不是很过分？ 对，其实说起这个，咱们可以说一些这个往题外稍微说一些哈，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些你觉得还挺厉害的前辈，但此时你并不是这个戏的主角， 嗯， 就是说你并不是这场交谈或者是这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工作的这个主要的负责人，但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新人会去问那个对方去要电话要微信， 嗯嗯， 比如说问客户啊，或者是问你像咱们这个，工作问嘉宾啊，或者说有一些是这个问联系方式什么的，这个时候其实也会给职场前辈感觉很不好。 我不知道赵明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因为之前有同事也跟我交流过这个事儿，就是他身边的实习生，他本来是带着实习生呢想去学习一下一个节目，但是没有想到呢，就是这个实习生把所有当天他请来的嘉宾的微信都加了一遍，他的感觉特别不好。他说因为无所谓，就是他在这个职场上面也待了十几年了，就说这些嘉宾加不加他呀什么的都没有太大关系，但是这个就他带的这个实习生这种做法就会让他觉得有点太急功近利了。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会觉得其实被要电话的这些人完全可以跟他说啊，没关系，你如果想联系我你可以找你的这位老师， 对， 他可以找到我， 对， 其实就是一个很巧妙的一种方法就拒绝掉了。 对， 而且我觉得包括你的这个朋友也可以跟你的这个小助理讲一讲嘛，讲一讲职场上的规则。 对，因为觉得小女生嘛，也是一个九五后的小女孩，觉得就哎就是那样吧，别人也不好意思拒绝她哈，因为这大学还没毕业呢。但其实这样的一些行为，或者说我们觉得一些小的细节，其实会在职场上面给前辈留下很不好的印象。 而且你知道吗，赵爽，就是我工作了十几年啊，到今天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啊，跟大家分享一下，不一定对，但是我个人的一种感觉。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人脉资源和优质人脉，实际上是没用的，你知道吗？实际上是没用的，真正能够跟你交换的是跟你同等价值的资源。 对， 你只有到达了那样一个 level 那样一个水平之后，别人才愿意跟你交换资源。如果你到不了，你仅有对方的电话和微信实际上没有用，别人只是你微信当中的一个头像而已。 或者是确切一些说哈，就是说你只是认识他， 但 是他但 别人不认识你。 对，但别人未必认识你。 所以那句话说的很对，什么叫人脉，人脉不在于你认识谁，而在于谁认识你。 对，而且在职场上面就是只有你到达了一定的程度，或者说你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你才能把这些资源给盘活。但是有些就是初入职场的菜鸟啊，觉得哦，我今天居然见到了谁谁谁谁，你看我都加了他的微信了。 对， 但是真的就是你微信当中的一个头像而已哈，他并不是你的资源。 对对，我昨天跟某某某大明星吃顿饭而已，又能怎么样呢？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是初入职场的一些菜鸟朋友哈，经常会容易犯的一些错误。 要我会觉得。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哈，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就我的一个朋友哈，他是一个著名的一个作家，然后呢，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然后那个每次这个作家朋友在朋友圈里发动态的时候，我这个朋友都会上去点赞，都会评论，但是我这个作家朋友从来不理他，因为你是 nobody。对吗？你是 nobody。 对，说实话现在其实我们的微信沟通虽然非常的方便哈，虽然也许对方也不会屏蔽你，但是你微信当中那几百个人当中啊，就是很多人能有一百个能叫出名字就不错了，剩下那些你都不太认得清楚到底是谁，也是碍于面子然后添加了一些人哈。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职场上面的新人应该去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俩是不是说了太多职场方面的真相了？大家接受不了了。 对，因为我觉得马上到了九月份还是会有一批七八月份九月份哈，会有一批新的职场的就是新人会出现了哈。这个每年到这种对毕业季，然后这几个月在找工作，到了八月份九月份就开始新人入职了，可能这几个月正在实习的过程当中哈。 是， 对，其实我们也算是在职场上面待的时间也算是比较长了吧哈，虽然可能做我们这行的个性也没有那么的收敛，也没有那么讲究职场经，但是毕竟在职场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带的一些新人啊，有的时候会给你的一种感觉，我们只是来交流一下哈。不过还说到一件事儿了，就是说有很多的新进入到职场的一些朋友觉得哇，终于到了一个新环境当中，我一定要好好的交一些朋友，然后跟这些朋友这个好好的相处，这样我在这个公司才不会寂寞啊。所以就聊到一个问题，就职场上面到底有没有真的朋友或者是说闺蜜啊。我们先来还是看一段这个视频，然后我们看一看他怎么诠释职场上面的朋友。 我们很多人以为还可以跟上学的时候一样，和同事、领导、下级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展开一场酣畅淋漓的交流之旅，甚至还曾幻想大家和谐共处、团结友爱的局面。哎，醒醒吧！人生利益权利，我们有着无数个阴奉阳违、尔虞我诈、假仁假义、开挂撕逼的理由，而你想在这里获得真正的友谊？呵呵哒。 哎，汤姆哥，你知道薪金奖金的事吗？ 知道啊，这个月要是得了薪金，奖金还不少呢。 是吗？我觉得你有戏，你最近表现得多好啊。 不，还得是你工作上的卖力，领导看得见。 进，大家鼓掌。 你看，我说肯定是你吧？ 恭喜恭喜啊！ 谢谢谢谢，我是借你吉言。 看你说的， 我操，真是这小兔崽子！领导你是瞎吗？我这不努力你看不到吗？ 奖金这么多，记得请我吃饭呢。 哎，凯文，你说经理他是不是巨婴？啥活都安排给咱俩，那能干过来吗？ 嗯，确实。 狗屁不通，就知道巴结高总。 嗯，确实。 呸，脑残，人渣。 你们部门经理离职了，这个职位就先由盖文干着吧。 脑残，人渣。哎，你说盖文现在咋跟个巨婴似的呢？狗屁不通，就知道巴结高总。 哎，刚才这一段呢，其实我们就在说哈，在这个职场上面，有的时候呢，感觉就是没有什么真的朋友哈。我不知道这个赵民怎么看哈？你觉得职场上面有真的友谊吗？ 我觉得要看怎么样去定义朋友这两个字儿啊。 嗯， 就是说，如果你们因为共同完成同一个项目，或者说是在长期的这个合作当中建立了非常好的感情和信任，这当然非常好啊，当然非常好。而且给大家举一些例子，比如说像现在很多的公司出现了一种高层的变动，那一般来说高层不会自己走，他会可能会把带走几个自己用得非常顺手的人，可能就走了。也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跟自己的上司或者是领导保持一个比较亲密的关系，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会是一个好事儿。 但是这个不算是友谊吧？我觉得这算是战友关系吧，就是两个人是共同完成一件事儿。 但他的前提当然是友谊了， 就是关系比较好。 首先是彼此信任嘛，然后呢，用起来比较顺手。 对，但赵明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是在职场当中非常好的一种情况，就是你们有共同的，怎么说呢，在尤其是在职场上面有共同的世界观，然后这个两个人水平也相当哈。但我觉得刚才在片子当中就是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好比说我是一个刚入职的职场新人，就虽然也是他男生演的嘛，但是我觉得这种事儿是经常在女生的闺蜜当中出现哈。就是很多的女生刚刚进入到职场当中特别想找一个闺蜜，因为在学校在宿舍当中就是这样嘛，就大家经常会聊，哎，你看那谁谁谁，然后他怎么怎么样，然后你看哪个哪个老师，然后他怎么怎么样，这是女孩子之间特别爱交流的一件事儿。但是新入职场的这个女孩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哦，这个姐姐或者说这个跟我同批进来的这个人跟我关系还不错，于是乎很快就可能会讲，哎，你知道咱们部门的这个什么副主任啊，咱们部门的谁谁谁，哎，你看他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 对，搬弄是非了开始。 对，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挺忌讳的，因为你并不知道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他们还没到朋友的这个程度。 嗯， 就如果说仅仅是熟，仅仅是能聊得来，还我觉得还是到不了朋友的这个程度。 嗯， 就是你，我觉得你一定要区分熟能聊得来和朋友之间的区别。 嗯， 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彼此信任，而且能够守口如瓶。 嗯， 对吧？能够对对方的言论负责任， 嗯， 不要随意说话，而且能够真的出了事儿之后能够保护对方。能够替对方说话，这才是真朋友。但很多时候我们实际上交了很多假朋友，对吧？那你不能说职场当中不能有友情，而是因为你交了一堆假朋友。 或者说其实有些人觉得在职场上面最好不要，就即使你交朋友，最好两个人不要过多的交流跟工作相关的 事情，特别是不要去评论你的上司和领导。 因为以前也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哈，就是本来比如说 A 和 B 是两个非常好的闺蜜或者是朋友，但是因为这个部门领导啊，工作变动，可能他就带走了 A， 没有带走 B， 然后之后呢，结果这个 A 和 B 分别在不同的组别，又成了这个比较敌对关系的这样的竞争关系的这样的两组人哈，然后就其实这个关系就非常难处了，因为到底这个比如说 B 对 A 组的领导有什么样的意见啊，然后 A 对 B 组的领导有什么样的意见啊，在两个人之前就是闺蜜关系的时候会非常的清楚，到后来就很难去把握这样的关系了。其实在职场上面这样的情况应该是经常会见到的。 啊，我只能说这种状态会表现得这个人非常的不职业。 嗯， 我会觉得一个真正的职业人是能够把自己的个人恩恩怨怨放在工作利益和工作目标之外的。 嗯， 如果你真的是有自己的个人恩怨，有很多的情绪需要抱怨， 嗯， 我觉得在完成了工作目标之外， 再去谈论再去处理。如果把很多的个人情绪夹杂在工作任务当中去，难分彼此，难分远近。又是处理私事又是处理公事，公事当中夹杂的私事，我觉得那就没有办法把事儿做好了。 然后再带一点情绪，那就更没有办法做好了。 是的，是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儿也提醒一些这个新入职场的女神们哈，还是尽量的不要这么快的在职场上面找到就是说自己所谓的一些闺蜜，尤其是在我觉得也看工作性质哈，你比如说有一些单位就是自己负责自己的一摊事儿，然后你们俩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工种，我觉得还好吧，对吧？ 对。 但是如果说本来你们两个呢就是同属于一个组别，然后又干着同样一件事儿，我觉得这种情况下还是慎重一些哈，就有可能就会出现刚才我们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的这种情形，就是说了半天坏话，结果一个人因为工作变动哈，这个有一些新的变化了，另外一个人很难自处的，是吧？ 是的，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好奇害死猫啊，你凑着耳朵去听一个是非，最后你就会背黑锅，你知道吗？ 对对对，那么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秘密话语的环节了。 我有个喜欢的话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了，今天的秘密话语环节哈，秘密话语呢，也就是秘密话语，我们还是带来了一位观众朋友的一个提问哈，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呢是个95后哈，他在这个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呢是一个非常坦率的人，或者说有些朋友评价他是属于比较口无遮拦的人，但是在学校的时候呢，其实朋友们都还挺喜欢他这种性格，因为长期相处下来呢，大家都觉得他是非常的直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但是进入到职场之后呢，就发现有很多的前辈并不是很喜欢他，或者是有的时候把他这种口无遮拦变成就认为是一种莽撞，然后他就想问一问说，真的在职场当中就不应该这种非常直爽的口无遮拦的说话吗？一定要收着点才是说在职场当中应该有的个性吗？这个问问赵明吧。 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误区啊，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一定要装腔作势，要么就是装腔作势，要么就是口无遮拦。那这是两个极端，都不可取。我觉得中间状态是最好的。这是我们不断去强调的，一个人要职业化嘛，要显得职业一点。你总是那种直来直去的样子。那我写过一篇文章，我说说话太直接就像不穿衣服一样，是裸奔呐、你希望自己裸奔吗？对吧？我觉得需要，你要给你自己的语言穿上一件衣服，有的时候说话要得体，才很重要。你要考虑自己在什么样的场合，你说话的对象是谁，你自己又是谁，对吧？你说的这些话符合你的个人身份吗？你这些话说出来会不会伤害到别人，会不会影响整个局面？我觉得如果你多考虑几步，可能你的说话会更加得体，也会让自己更受益，对吧？一味的这种逞口舌之勇，为了一吐心中不快，我觉得最后还是会让自己比较倒霉。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语言都应该穿上衣服，不要裸奔。 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就是大家转发哈，说有些人说话的开场白就是说，我这个人说话直啊，你千万不要介意。可是你既然知道自己说话直，你为什么不改呢？你让别人去谅解你，而你自己不做出改变，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是吗？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如果是出于一种恶意啊，如果他说话很直，其实完全可以给他一些教训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哈，仅供参考。我给你举一个很好玩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呢以前交往过几个女朋友，然后呢另外有一个人给他开玩笑说，哎，小张，你是不是以前有过很多女朋友啊？当着很多人的面，小张马上脸就挂不住了，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小张又很机智，他说，是啊，我的一位前女友是你现在的老婆，给他怼回去了。结果说话很直的这个人脸上挂不住了。就有的时候你需要适当的反击，让这个说话很直的人下次不要再随意开玩笑。 对，而且有的时候其实要关注一下场合，就是说如果你们是在职场，你们在讨论很重要的很正经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讨论项目，或者说哪怕朋友圈当中发的是一些跟这个项目相关的，或者说跟这个职场相关的东西，你别在下面跟人家乱开，比如说 类似那种男女关系，你女朋友你男朋友这样的一些玩笑，就这种其实就非常的不职业。但如果说他发生活相关的，什么发一个那种那个拉着他的手啊，或者什么一个海边背影的照片，那你可以随便开玩笑。我觉得这个就是把职场跟生活区分开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了，就是你应该注意一下什么样的场合跟别人去说什么样的话，并不是说心直口快不好，而是你应该注意一下什么样的场合去心直口快。 而且我觉得大家也不必心急了，在职场上，职场的说话之道实际上是需要我们花一生都要去学习的课程。 嗯， 啊，大家只要做一个有心人，实际上真的是可以处理好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的。 嗯，或者说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话，一个新入职场的，尤其是女性朋友，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些关系？我觉得更多的一种情况呢，是你时时的把别人记挂在心里面，就什么事情不要光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你也要从别人的角度去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是吧？ 赵爽说的非常对。 嗯，那这今天我们的总结哈，也希望这个赵民呢出了下一部书的时候，也跟我们一块儿再来聊一聊。 好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对书中的细节哈，再次感谢赵民做客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好了，那下面呢就是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了，我是赵爽，我们明天再会啦。 Shake your